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淤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歌剧《泰伊斯》今晚将亮相。说起泰伊斯，可能大家不太熟，但剧中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中间的间奏曲《沉思曲》经常单独的在音乐会上演奏，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扮演歌剧男主角的是多明哥。今晚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将带来主题为春起新航程的合唱音乐会，共同呈现天路、春节序曲、不忘初心等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话剧《玩家》今晚登台首都剧场，这是一部颇具仁义味道的作品。这部剧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三个不同历史时间段，京城的玩家们为了争夺稀世珍品展开的心术与智谋的对决。作品当中既有普通百姓在这种时代变革当中经历的坎坷，又京味十足、幽默十足、犀利精辟。国家博物馆昨天发布公告，本月15号除夕当天，国博闭馆一天，从本月16号到21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到初六，则会连续正常开放。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是春运的第一天，北京局集团公司共计增开旅客列车43列，发送旅客 75.52 万人。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82万人，增开旅客列车68列，其中北京地区三大站预计发送旅客 41.6 万人。今天是第22个世界湿地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本市加大湿地保护工作力度，大力推进湿地恢复与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建立野鸭湖、汉石桥等六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坛、龙坛两大庙会将于正月初一开门迎客，初五闭幕，共历时五天，门票预售从今天开始到本月9号。今年的地坛庙会将继续打造皇城文化，将推出访清祭地表演、优秀民间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共六项演出近百场次。龙坛庙会仍然主打冰雪运动，今年开设了3万平方米场地，除了一些传统项目，还新增了龙坛号列车、梦幻鲸鱼岛等游戏项目。庙会还将推出优秀的民间花卉、笑语欢歌、河北杂技、天津曲艺四台节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是一个周五来到， 我就得等着盼着到周五呢。到周五我就 每当周五来到， 我就可以放飞自我呀。 你要解放天性吗？ 解放天性，放飞自我啊！ 四点有戏，每个周五啊，跟大家一起巅峰会。我说对了吧？ 对， 反正被你搞的这个，每到了周五啊，我这脑子都是乱的啊！ 要以一个疯癫的状态来参加巅 峰会，对。巅峰会今天的周五看看谁有戏啊，我们在平台上也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度过这个欢乐的周末。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公众账号您加个关注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对啊，今天我们这个推送已经发出来了啊，您今天还可以看着脸说啊，今天有 什么意思， 今天有张帆的照片啊，在第二条吧就已经推送了啊。大伙儿今天这个有冤有仇的呀，你这 终于有人帮我说一句了，有照片可看是吧？ 对啊，这回就是不是光听声辨位，然后想这人多可恨是吧？你可以看着这脸就知道了啊，有对象感啊。 我这今天这推送里边有我照片是来刷仇恨的是吧？好嘛，欢迎大家啊，多吐吐槽啊，多来批评批评啊，也跟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要说的话题呢是跟春节期间大家的娱乐生活有关系。怎么说来着，一年到头啊，这个很多的电影啊它要选择一个档期要加入啊，什么档期是最重要的，或者要来适应一下某部电影它的重量的级的级别的话，贺岁档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而在贺岁档里面还有一个档期啊特别的厉害， 就是春节档。 春节档 啊，要说春节档，要说电影，我们就要请出今天我们专业的啊美女嘉宾啊， 来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来自新浪电影的记者何小庆。小庆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庆。 欢迎小庆来到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这个巅峰会啊。我们每次都说啊，让嘉宾要参与进来有很多的环节，有很多的闯关啊。刚才我忘了跟大家说了，这个小庆呢他经常要去参加一些电影的活动，所以呢应该是见过很多很多的表演。一会儿在下半时段我最有戏这个环节里边，小庆是不是也有表演要呈现给大家呢？我们先画个问号。 嗨，我这等着盼着我都要鼓掌了，您就画了一问号。 你还得鼓掌啊。小静对于电影的了解也很多，而且在电影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他自己的见解，所以今天我们请小静来就是跟大家一块聊聊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春节档期啊。小静最近看什么新的电影了没有？他们说在春节档期来临之前是越来越文艺了啊，这两天是文艺扎堆的时候吗？ 对，这几天我看了《无问西东》，然后昨天晚上半夜去看了《马戏之王》。 马戏之王，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狼叔怎么样？ 上映了啊？ 就还不错，里面的歌非常好听。然后因为他的舞蹈融合了一些马戏团的元素，所以特别眼花缭乱。 这个谁最喜欢狼叔啊？因为我旁边这位吧，这狼叔的狼粉啊， 你看这爪子都伸出来了。 对，这是他金刚狼之后演的第一部电影， 是吧？ 哦，对对对， 身材怎么样？不说他就为了想吃糖而不演金刚狼吗？十七年不能吃糖啊啊！为了身材， 小青应该也挺喜欢休杰克曼的吧？ 对，就是、但是以后已经没有这个金刚狼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对，已经退役了哈。 那个金刚狼是落了幕了， 嗯， 所以马戏之王，刚才小青提到的还有几部，像《无问西东》 嗯， 这些在春节档来临之前还是占据的很重要的位置， 嗯。 但是这个春节档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呢？我们也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春节档期里面，我们一会儿会提到若干部电影， 哎。这些电影有戏，而这个春节档也特别的有戏、啊、现在啊，这个我们说年味儿越来越浓啊，这个过了腊八之后就盼小年儿，是吧？咱们是离这个春节越来越近了。可是您知道吗，在文化娱乐市场其实年味儿早就开始浓了，且不说这个各家的卫视啊，现在这个春晚都已经准备的有的已经都录制完成了啊，咱就说这个电影市场早就这个春节档已经开始厮杀了、是吧？我是看到消息说现在的这个其实在几天前吧就已经开始这个票的预售嘛，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购买这个春节档的电影的这个、 好像听到那个说什么预售里面最强的一个、小青是说那个什么吗？是女儿国吗？好像卖的比很好，是吧？ 对，就是在29号那天，然后有发新闻，因为距离春节档基本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对。 然后那一天的预售已经破亿了，就所有电影加起来已经，也就是说春节票房现在已经开始1亿了。 嗯。 然后当时的预售情况是《捉妖记二》是排名第一，然后第二是《唐人街探案二》，然后两部都是续集嘛，第三部其实也是续集啦，《西游记》《女儿国》，这三部其实都属于我们常说的大 IP。那下一个是《熊出没变形记》，那这个也是已经是系列第五部了， 每年春节他都来、 对，下一个就是《红海行动》，所以这几部基本都是抢手，那今年就是一个硬碰硬的一个挑战。 对，经你这么一说，我还更正了刚才一个观念，刚才他们说叫四大四大，我说哪四大啊、他们说、你看这个《捉妖记》加这个《女儿国》再加刚才《唐人街探案》，后来加的一部到底是什么？有好多说法，有一个说法就是《红海行动》，因为《红海行动》是林超贤在那个《湄公河》之后的又一部嘛，所以这个叫四大。四大他们还有一个说法叫三英，那个战女儿啊，对，不是不是吕布，战女儿国啊。然后后来你刚才提到了《熊出没》。 对， 这真的是春节， 熊出没也是不可忽略的， 这真的是不能忽视啊！ 对对对对对，这熊出没跟我们俩关系挺好吧？ 哎呀，又来了！哎呀呀呀！ 因为我最近，我今年我最爱看的电影是《帕丁顿熊二》。 那你春节档可以看一个电影叫《营救汪星人》， 是吧？哦， 也是动物的， 动物题材啊。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要问问大家，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么多部春节档的电影当中，其实还没有说完，他们说大年初一就有八部会上映、那么这么多电影当中你最看好的或者说你要必看的是哪一部？ 哇，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刚看到《捉妖记二》的一个预告、是梁朝伟主角的那条线、然后看有胡巴的，还有一个大胡巴就是叫笨笨、然后哎，特效做得特别好，因为据那个姜老板透露、这一部的投资会是上一部的2-3倍，所以整个特效都更加升级了、而且因为梁朝伟嘛，他已经有大概15年没有演过古装戏了，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一部《捉妖记二》。那《女儿国》当然也是特效大片了，我今天也是看到有消息说，光是里面的一头鹿啊，还是马，就已经就是耗资几千万， 花钱花 的，对，来打造了一个烧钱的电影。那《唐探二》呢，是在纽约拍摄的，这非常高大上，能把时代广场给整个的，对，整个给封上了，让我们的剧组进去拍。 台词当中都有了，说没有我这样的吧，在时代广场跑马车呀，我牛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三部都非常的厉害。那《红海行动》，我们知道林超贤基本没有失手过，他在动作片领域绝对是华语片里面拍的最好的人。然后再加上他上一部的《湄公河》，然后票房特别好，所以我觉得《红海行动》没准也会因为口碑，然后引起票房的大爆炸。 哎，小庆，你这个特别好啊，他抹的特别匀，是吧？ 哎， 就每一部都收到了。 听你介绍完了， 是我觉得 详细的信息之后，我还是不知道看哪个。 所以打包吧。 啊，嗨，是打包啊，但是这有一问题啊，是吧？你倒打包了，我这包小了，瘪了， 荷包不鼓， 荷包瘪了啊！ 今年好像确实是啊，说到这个钱的问题， 哎、这个今年春节档的一大戏码、就是说限制票补，是吧？ 票补 啊， 其实节目里曾提到过几次， 嗯， 小青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有票补的时候，真的大家觉得太高兴了。 对 啊、很少的钱，你最少的一笔钱花在电影票上花过多少钱？ 对， 记得最疯狂的时候有一块钱 哦、 就一块钱，还有五块五， 你自己买到过吗？ 9.9，嗯，因为我可能因为工作关系， 对， 不太用买电影票。 对，他是零元， 哦，是吧？ 他买了过零元， 但是我可以给家人买。 对 对，就反正我是看到过很多， 我买到过9.9的， 九块九， 啊，对对对，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他这个票补其实方式太多了啊。你比如说，你到电影院门口啊。有那个有两种啊，第一种跟你说、要票吗？这不是票补啊，这是坏蛋 黄牛， 这是黄牛、啊。 你下句话还没说呢，你有多余票吗？那是演唱会。 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你比如说，我见过最多的，我常去几个电影院都是人银行合作的、啊， 对，也有这种 指定的某一个银行的什么信用 卡 呀、刷卡呀，可以便宜啊。另外就是这个，你当然了，周二去很半价啊、再有就是影院的这种会员制。会员购票它也有这个票补，更多的还是说线上买票。现在我觉得这线上的买票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在买票那地方排队了，在取票那地方排队就可以了。我是希望进化到说，哎，我出示这个二维码呀、直 接刷 扫一下就可以进去了啊。但是说这个价格确实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低的厉害啊。 但是今年的这个春节档，我们了解到好像是有些变化 啊。 对，据说是最低不得低于19.9。 就是我原来那9.9的已经 看过， 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没有了哈。据说好像是咱们往前倒一倒，好像他们说是从《心花怒放》这部电影开始，说是开启了一个票补的高潮啊。 对，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各大片方和电商都疯狂的砸钱，正好那个时候几大电商平台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推出了很多特别变态的价格，然后把这个最后大家都已经消耗的精疲力尽，其实对整个市场也不是好事儿，所以大家渐渐的意识到，最终电影还是应该以质量来取胜，而不是这种歪门邪道的一个竞争方式，看谁砸的钱多。另外这部分票房其实本来就是自己注的水，就每年我们的票房可能原来有每年都有几十亿的票房是这种自己填的水分，你说它违法吧其实也不违法，因为都是我们片方自己真金白银去买下来的票房，但是你说自己从自己掏左兜掏出来掏到右兜里面，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限定还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把很多这个这个干货呈现在我面前，就是看看这些电影到底有多少可以买单的啊，或者我们说了，那投资那么大，对吧？它应该值这个价儿，是吧？你大伙儿，你去看这个电影，好，人家这个一投资，现在咱们这尤其春节这些大片儿，就上亿，这都不好意思张口了，是吧？这都得是几个亿啊，都得是这十几亿啊，这样的一个投资。 现在好像是说春节档在这几年发展过程当中，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增大，就是票房总的票房来看的话，春节档好像占了30亿左右吧。 对，在一些小镇可能全年一半的收入都是来自春节档。 还真是这样。 确实， 这个档期真的太重要。 这是春节档我们说的一个戏码啊，还有一个戏码，这戏码也得重点说， 这也是你特别喜欢吐槽的一件事情。 对，今年这个《捉妖记二》已经说了，我们放弃3D 啊，直接放弃3D，用的是2D， 不要张飞了 啊，不是。对， 放弃3D 了， 二多来 二 D 啊， 二 D 就是二 D 和3D 之争，其实，在咱们这几年当中，就是观众的反应，那情绪还是比较强烈的。 对他这个原因，人家《捉妖记》片方也说了，说我们主要考虑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捉妖记》一般都是家庭一起观看啊，那么对于孩子，对于孩子看这个3D 电影来说呢，很多家长就 是 表示说这个就批评的声音非常非常强烈哈，所以就是选择放弃。再有就是更重要的，他说是很多电影院的播放设备其实还没能够达到播放他们要求的这个3D 电影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呢，干脆咱就还是2D 电影。 那既然你刚才说放弃3D， 小青，那就是说意味着在第一步我怎么模糊了呢？捉妖记一是3D 格式来放映的了，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放弃的话，捉妖记一应该是3D 电影，或者说有3D 的格式。那这次他放弃了这3D。那今年我们看到这几部当中还有3D 电影吗？让我们来数一数啊，刚才提到的四部里面，如果是四大啊，《西游记》《女儿国》应该是3D 格式，是其中之有的。因为《西游记》我们知道这个系列一直是以特效啊，一直是以这个场面来见长。 对，没错。 那么还有一部， 这个《唐探二》是有3有2啊， 这个是他们说是有二 D 版本的这个电影， 哦哦， 哎，是这样来安排啊。我特别想问问小庆，就是你对这个三 D 电影的这个，就是你有没有， 哎，你有多喜欢？ 你有没有困扰啊？ 肯定有困扰，我觉得这个是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 啊， 你戴着眼镜看三 D， 这也太别扭了，那谁的鼻子都会不舒服， 哎， 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戴着眼镜看三 D 这个还好啊，就是有些朋友是戴着眼镜再戴着眼镜看三 D。 你瞧瞧我是吧？你这特别理解我吧，对吧？本来我这脸就大。我这戴着眼镜呢，小眼镜就呼不上这眼镜。 对，有的时候那个尺寸不合适，我得全程拿手举着那个眼镜看。 对，然后你看这个看普通 3D 吧，咱戴一夹片就还凑合了， 嗯， 啊。哎呦，在看那个巨幕的 3D，这必须得戴一更大的眼镜。 对， 啊， 对， 确实非常辛苦， 嗯， 啊。 我觉得《捉妖记》的片方讲的是一方面，就是说可能确实老人小孩会尤其对这个眼镜不适。 嗯， 那另一方面，其实从市场来讲，因为毕竟能放 2D 的影院要多得多， 嗯， 所以适当的放弃 3D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嗯， 而且这样容易获得观众的好感。 嗯，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吐槽嘛，说这么多年来所谓叫假 3D 太多了啊。 嗯， 我们知道最早的那一部阿凡达来了之后，大家觉得 3D 太酷了，太炫了。 对 对， 对， 对， 如果都能拍成那样，那 3D， 嗯， 值啊。 嗯， 但是后来发现有一批 3D，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讲的，叫转制也好啊， 嗯， 假 3D 也好啊，等等等等，有没有一部是你最受不了的，它最不应该被拍成 3D 的，而是以 3D 的形式来放映的？ 嗯，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如果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看到你的这个答案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交流一下，来吐槽吐槽哪些电影它真的不应该是 3D。 哎， 对，有些电影我印象里只有字幕是 3D 的。 哦， 说得好。嗯嗯，就是有些电影甚至还有一点就是只有开头那个 IMAX 3D 那个7654321， 那个做 得 好， 其他的全都是假的。 说这 3D 电影我就是两行热泪啊。你说这阿凡达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两行热泪， 嗯， 我说这效果太棒了啊。 嗯， 后来就是也是两行热泪，我说这怎么又是 3D 啊，这气哭了啊。 嗯， 我说一个我印象中的吧，我觉得是 你要吐槽的是吧。 对， 嗯嗯， 最不应该拍成 3D 的，而且还是巨幕 3D。 我那个电影我没有看完我就走了，是鹿晗主演的。 哇，敢说啊， 掉粉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拍 3D 拍 2D， 那是个多大的电影啊，是不是？你干嘛非得弄成 3D 呢？ 赶紧离开这两个字。你要说哪部电影？ 盗墓笔记。哎， 啊， 盗墓笔记， 是，不是，我想想啊。 嗯， 懵了。赵又廷他们演的那个 不是那个是 寻龙诀。 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啊， 不是井柏然和 对啊，对呀，啊， 和鹿晗是这样。 和鹿晗，对， 不是和鹿晗，是和 啊，就是鹿晗，啊，井柏然、马思纯， 对， 这个鹿晗，没错，就是鹿晗。鹿晗还跳舞来着吗？ 有鹿晗 啊，有鹿晗还尬舞来着。然后他们到那个，就是那个三 D， 让我最崩溃的就是他是哪一关呢？地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那些小虫子啊，然后从那个洞里边就爬出来。你要知道啊，我们是看了很多美国这个。就是这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惊悚片呀，什么这个灾难片呀， 嗯，尤其是你看木乃伊系列看的习惯了。 对呀， 嗯， 那虫子假的，我的妈呀， 嗯， 真是啊，你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嘛， 嗯， 是吧， 嗯， 那几万只虫子从鹿晗的脚下走过啊，我觉得那个 3D 效果真是太差了， 就是李仁港拍的那一部， 哎，李仁港的那一部， 李仁港 盗墓笔记啊，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实在是没有必要拍 3D 啊， 干扰视听。 来，我们听一个，赶紧转移一下，不要面向鹿晗了啊！ 啊， 那个流动的钢铁说 啊， 《谍影重重五》 嗯， 不应该3D 吧？ 说得好，对， 那个小庆，你 对当时大家就开玩笑嘛，说这个真的是谍影重重，就重叠的谍， 对 对 啊， 说那个效果特别不好。 谍影重重在我印象当中，如果是前面的话，应该没有3D 吧？从一到四应该是都没有看过3D 的， 很多这种外片基本都是被中国的 就是 转 制成 3D。 因为其实《谍影重重》它就是被我也不知道，按理说人家干这行应该更懂电影，对吧？就是说它这个虽然它讲究视觉，可是你要知道它有点就是类似于新闻片这种视觉， 因为它是手持， 对它手持，它就是跟踪，它有一种现场的。你这么晃，你这弄成 3D， 好家伙！那他当然他是遭罪了，所以说我也不太懂啊，好像那个时候就是不来 3D 这电影就不对，就是一个标配就不算大片啊，就是这种感觉， 能多卖一点钱。 我特别感慨和感谢的就是那时候 3D 扎堆的时候，这个《碟中谍五》 居然是二 D 的，哎呀，让我看得太舒服了啊！ 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是纠结的程度是最高的， 特别啊， 是吧？ 我这一看电影，一看我要看什么电影，先看后边， 这二 D， 然后再看名字， 哎，再看这二 D。 那我 反剧目三 D 我肯定不去啊，我得戴俩眼镜，太难受。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 啊， 小青，你觉得哪部电影的三 D 给你留下的是印象是最好的？ 三 D 留下印象最好的， 阿凡达是一个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那个 Coco，就是翻译成寻梦 环游记。哦，寻梦环游记。 环游记啊。 对，那个是今年口碑最好的动画片。 动画片三 D 的。 对，应该是提前锁定奥斯卡最佳动画的这样一个水准。它里面的，因为它有一场是就亡灵世界的嘛，然后进去那一场戏可能有几万个渲染，就是满天都是星光的那一场，哇，那一瞬间真的震撼了，实在太美了。 哦。 所以我觉得那个三 D 是纵深感非常好的。 而一般来说， 其他的给我印象深的还真不多， 不多， 我感觉都是可有可无的。 我觉得 比如少年派， 少年派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喜欢 对少年派，它是因为有些转场它就是立体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李安导演一直是走在技术探索前沿的，他对于这个立体的技术是非常在意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看的那场3D 4K 120帧，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真实的李安导演，因为他在电影开始之前，他出来说了一段话，哎呀，就活脱脱的一个李安就站在你坐在你面前。 那你很幸运，在全国很少，全世界都只有很少的人看过一百二十。 我是跟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位听友、一块儿观看的， 是在长门吗？ 对对对对对，在那儿看的啊。哎呀，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震撼啊！但是那个我觉得他处理的也是相当的极致，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呢？有点就是他把摄像机，你感觉到他转过来的时候，会有点脱尾，你懂吗？就是比如说玩高清游戏的时候，就转得太快了，稍微有一点模糊。其实他那个过于的清晰了，他过于的清晰之后，就是当你动得很快的，有稍微有一点点 脱尾， 但其实他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啊，那种真实啊，让人觉得很不真实，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春节档，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的 3D 电影慢慢好像是在消退当中。刚才说了《捉妖记》第二部是放弃了 3D， 其中呢还有那么两部是 3D 电影。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继续来说一说，你最不能忍受的一部 3D 电影是什么？我已经集合了很多答案了，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请到的巅峰会的嘉宾是来自新浪电影的记者小庆，何小庆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今年的春节档。我刚才说了，这个闯关的环节还没有完成 啊， 每个周五是必须要过这一关。 好，那我们上半段最后听一首歌啊，这歌是捉妖记， 这歌是外语的吗？这个 插曲，这个是妖语歌曲 啊。 我也起了名，因为里边就有一个叫阿依古巴， 这听起来像是冰山上的来客。 好，听听这首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没有希望出路忘了吧，不是空的才可怕，渴望天使我吧，干巴巴我舌头干巴巴，给生活踏踏踏，不断践踏。不愁啊，我年纪都一把，却像混球没扎，像个日小。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原来的 3D 大电影要变成 2D 了。 对，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没有，小心是我这种错觉吗？我觉得好像原来的春节档里面多多少少还有几部这个外国电影啊，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包括你提到的名单里面没听到啊。 好像最近几年基本没有 外片 了、最早的就是给我们春节档啊贺岁档这样概念的是一些香港电影啊好莱坞电影啊，但是最近几年基本都是国产片天下了。 所以嘛，这个移动迷宫三在做这个中国版的预告片的时候，它单独为中国市场做了一个预告片 啊， 前边加了一串这个 拜年了 定语，不是拜年 啊， 告诉你们春节前最后一部好莱坞视觉巨制。你听我这断句啊，每一次断句就是每一瓶子大字儿，你知道吧？就 是 你们来，你们来看呀 啊！ 因为最早其实好像是我的记忆出现偏差了吗？阿凡达是在春节档来的吗？应该在那些年当中好像有过特别高成绩的，就高票房的， 对， 好莱坞 电影在春节前上映的。 那这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回归了传统啊，因为春节本来就是中国人春节嘛， 对， 所以好像这个国产电影更受欢迎。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中国电影确实有就是大幅度的这样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首先你看合作的方式其实是已经变化了。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四点有戏前世节目的时候哈、 是啥意思 与情与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经常聊一话题，就是两大话题、第一点就是怎么跟这个好莱坞电影 PK 啊，对吧？那时候我们就说的是，哎呀，别老拍大片了，咱拍不过人家，咱弄点小清新，你拍的好一点是吧？要不这个弄点这个社会现实这个题材，深刻一点，特别反映生活的，直接受益的，哎，这是一个话题，聊了很多。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合作方式啊，那时候就特别吐槽，你说我们这么大腕演员，然后到那个好莱坞那电影里边过去打个酱油是吧？有的甚至这酱油都骗你，中国版里打这酱油了。到人自个儿那版里边没有酱油，特大 有 了、你看现在这种合作方式真的不一样了。它一方面是咱们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咱们这个市场确实是对好莱坞它有吸引力啊。很多电影在这个北美票房不太好的或者没那么好的，到咱们这儿呢，相当棒啊。那中国人、中国观众特够意思是吧？你比如说这个《速度与激情》啊， 什么特够意思，意思是就是秀了他们是吧？ 当然是，《速度与激情》没有我们中国市场，它拍不下去了。哎，就是我们这边就特仁义，对吧？一看人家保罗沃克是去世了，本来这个我们这边都不太 感情分， 都不太认识他啊，然后就是对人特好，对吧？都去看这个电影，就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你会发现现在的合拍的模式非常的多，有我们主导的，有他们主导的，有共同来主导的，这就其实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其实电影产业是在向前发展的啊，现在应该是比前两年啊，其实就是离我们很近的前两年已经是有很大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小琴，你觉得春节档在这几年当中是不是确实在发生这一些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啊，好像中国电影市场，你看从去年这个战狼开始啊，大家觉得国产电影真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文章的标题是这么写的，今年春节档哪一部要干得过战狼。春节档，因为春节档大家就觉得票房肯定会很高，然后呢，就现在拿什么来做一个目标，全都是战狼，然后很多人都是这么想。 是， 那这几年当中，我们结合一下去年或者啊前年春节档跟今年，你觉得在你的这个观点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进步和变化呢？ 刚才像您所说的，确实一些可能好莱坞的电影逐渐的退出了春节档。那我觉得原因可能确实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崛起。那有人说是保护月，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保护月。就好莱坞大片这个时候进来，可能确实干不过我们捉妖记啊， 捞不到什么好处， 对， 天时地利， 对，他会选择性价比更高 的 方式啊。 毕竟还是最懂中国人心理的，还是中国人， 对 吧？ 对。 所以我们有这么合家欢、这么中国传统的故事，大家肯定老百姓还是愿意去看。 这就跟年夜饭似的，是吧？ 对，像以前我们说，像您刚才讲的什么《速度与激情》啊，《变形金刚》在本土比中、比北美票房还好的情况下，那个时候有人叫中国叫烂片，好莱坞的烂片回收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光彩的现象，就我觉得有一些烂片在我们收获好的票房，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说明我们本土的电影还不够强大。对，那现在贺岁档、春节档越来越强了，其实真的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那像最早以前我们讲那个春节档， 贺岁档，可能都是一些喜剧片比较多， 对， 热热闹闹的群星一起拍一个， 对， 可能也没什么情节，对，大家都穿的红红火火的，拍一个 最后到 欢喜冤家那样的电影，对，给大家拜一个年，比如说游龙戏凤啊， 对对对， 哎，疯狂赛车啊， 包括喜剧之王， 对，都是。其实今年也有一部这样电影，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也是一个香港群星一个这样拜年，但显然他已经不在四大五大之列了。 没错。 那其实从像前年我们还是一部美人鱼独打天下，对，美人鱼票房创造了很多记录，然后再往前，再往前2015年就是捉妖记一，但是你看到了去年，其实情况就已经有所转变了，就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我们有合家欢的，我们有专门给孩子看的熊出没，我们有一些质量很过硬的非常 man 的大片动作片，各种情况都有，然后今年也是一样，今年我们比如说捉妖记二是全家和合家欢一起去看的电影，然后唐探二呢是我们走出国门去反攻，有点像反攻好莱坞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去你们地盘上取景这样一个电影，然后我相信基于唐探一的判断它质量也会不错。那接下来熊出没我们说了，这是我们国产儿童最大的 IP 了，都拍到第五部了，前四部加起来可能票房有十几亿了，所以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品牌，而且这次还有好莱坞女性的加盟哦，在熊出没是一个破产姐妹的女二号，他在里面有一个卡通角色，对，所以说我们的动画片也不再是低幼向了， 对，看点变多了， 对， 这么喜欢的凯瑟琳是吧， 对，开始，对对对，就是他开始吸引一些成年观众了。那红海行动不用说了，是我个人觉得质量会最硬的一部电影，虽然说可能他的票补啊，他的一些电商上的一些竞争力没有其他几部续集那么强，但我觉得他会是口碑后续发酵能力最强的一部电影， 就如同你刚才提到说，你看看当年的湄公河行动啊，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春节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整个中国电影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去年是春节档33亿，我觉得今年搞不好要40-50亿， 有可能，这超出你的预计。刚才还有人在分析说60多亿，我天哪， 60多亿， 这翻倍啊！ 我估计除非大家都放弃养青蛙了，都去电影院，可能会创造奇迹。 你的青蛙最近去哪儿了？ 青蛙呀，我不太管它，它爱走就走，爱回来就回来。佛系有 戏。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发言啊。刚才很多人在说3D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最能打动每一个个体啊。七棒说，动不动就3D， 动不动就原声啊。你还提到原声了，他指的就是配音的这个事儿了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啊，人家就不用这个3D 是有原因的？他说的诺兰啊，然后又说了，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像卡梅隆那样的啊？这个他钱也能弄多啊，技术又好，时间又有的是这样的导演。他说没有，就二 D 就算了嘛啊，他说居然现在这个普通话配音的也那么少，上了岁数的想看怎么办呢？你有字幕吗？这院线啊，他就是反映一个是说到了3D 2D 的事儿，一个是说到的是中文配音。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电影市场应该是更有多样的这个选择 啊！既然他提到配音这个事儿了，还不弄吗？ 对对对，过关啊！这关呢，必须得过啊！ 来的嘉宾啊， 既然你 都愁眉苦脸啊， 是，既然被我们骗到这个，不是被我们请到这个巅峰会了啊，就得疯癫一回啊！ 巅峰会，我们在每个周五的时候都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哈，是要跟您一起来看看谁最有戏。我们这个环节呢叫我最有戏，我们指的就是嘉宾，看看他有没有戏。那么嘉宾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题目啊，小难题，要难为一下他。刚才说的是捉妖记是吧？ 捉妖记， 我们就拿捉妖记难为他。 哎，对对对啊，你觉得捉妖记里你能配个谁？ 捉妖记的台词，哎， 胡巴， 因为胡巴就一句话 啊， 胡巴 啊，那我打算把胡巴一让你来配。 这个配音除了胡巴，我估计其他人真的不行。 刚才我们跟这个我们的小庆一直在策划啊，说怎么样让小庆来表演过关啊。我们的我最有戏其实就是台词的表演，也就是说我们会用原声原版的台词和我们来的嘉宾的台词做对比，发起挑战，刚才说了啊，这个小庆说那个他今天要使用求助热线。 去掉一个或者去掉一个错误选项， 错误答案是吧？哎呀，这个答题最近也很火。那小庆，你想求助的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 哎呀，我求助赵亮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一定能照亮我。 是这样的、哎，那你这样说了，那我就答应了。来，我们先听听原版的啊，《捉妖记》当中的片段、啊。 我们听一听赵亮即将 代替小庆来挑战的《捉妖记》第一部，是吧？ 第一部当中那片段， 原版的这个片段，看看大家还是否记得起来。这是一个特别激烈的片段， 谁都不准走， 对， 就不走。 妖孽，你惹是生非， 报上名来。 宋天一， 没说你。 独孤无名，冷艳香。 你什么时候改的？ 刚刚。 本来叫胖莹不是挺好吗？若不是我之前受了点伤，区区一个二千天师， 收了你们刚好升三千。小妖，报上名来。 猪狗， 哼，撞在这瘦骨仙里头，辛苦死我了。 早跟你说，不办正事就是贪吃。 那瘸子肉香， 死性不改，埋汰他哭了。 说脏话！苏纳米杜萨瓦米塔米塔米塔不不。啊，宝贝，我错了。 哎呀，我哥哥掉出来了。 罗庚，这明明是我先盯上的。 这哪里刻着是你的呀？谁受妖谁拿钱。 罗庚，你不讲道义。 讲。但是不做。 刚才听到的这段是《捉妖记》啊，第一部里面大家记得那个片段吗？ 原版啊， 原版 这个白百合他不是捉妖师吗？ 嗯嗯，在、这个、遇到了 哎，在这村子当中就遇到了两个妖，啊、 一个是 曾志伟 啊，朱高 啊，一个是吴君如 胖莹， 哎，这胖胖的啊。然后呢，好不容易跟这俩人打来打去，最后这二位是被姜武给收了去了 啊， 就这么段戏。 这段戏啊，本来我们是让小庆要来挑战这段戏的啊， 真的好难这个、我就听见了一句什么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有那个就噼里啪啦念咒语那个。 对对对对，但是你这个咒语念的就太费钱了啊。 要刷卡、 还是外语、 刚才我们本来是让小庆来挑战其中的某一个角色、那我当时想的就是白百合、要不然就是吴君如，对不 对, 对啊？后来说小庆要让赵亮来代替他，那赵亮就代替他来吴君如呗、啊、不是白百合 来不了 也不行、 来这曾志伟吧，曾志伟和姜武啊，来两个。 那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四点有戏出品啊，这是我最有戏当中啊，在本周五巅峰会里，赵亮代替我们的嘉宾，来自新浪电影的记者何小庆挑战的《捉妖记》这一段当中的配音，我们来听听赵亮怎么配。 谁都不准走， 对， 就不走。 妖孽，你惹是生非， 报上名来。 宋天一， 没说你。 哼，独孤无名，冷艳香。 你什么时候改的？ 刚刚。 本来叫胖莹不是挺好的吗？若不是我之前受了点伤，区区一个二千天师，你 收了你们刚好升三千。小妖，报上名来。 猪狗， 哼，撞在这瘦骨仙里头，辛苦死我了。 早跟你说，不办正事就是贪吃。 那瘸子肉香， 死性不改，老太婆。马上就哭了。 说脏话。苏纳米杜萨瓦米塔米塔米塔不不。啊，宝贝，我错了。 哎呀，我哥哥掉出来了。 罗庚，这明明是我先盯上的。 这哪里刻的是你的呀？谁受妖谁拿钱。 罗庚，你不讲道义。 讲，但是不做。